职业选手群真是难得这么热闹，平日比赛期间的话，每周至少会有一半的选手因为比赛打得不如意而心情不够好。但是现在，所有的交集全是在网游里，首杀记录这种竞争对于职业选手而言也不算什么太要紧的事儿，大家主要目的全在熟悉新版本。 所以选手群里除了拼团打本，也有不少有关网游的话题。这要不是知道的，乍看之下绝想不到这些全是荣耀的职业选手，看起来就和普通玩家群一样。 啊，20人团本都已经有人打了吗？ 叶修冲出来叫道。貌似是的，有人答道。 那50人团本有人组没？ 顿时有数人发出喷血的表情。你老人家还真是无极限呐！50人的团本也想拼个，那完了是不像还要拼个100人团本？这次的呼吁没有得到响应，毕竟50人团不像20人团，20人团有2支队伍的人凑凑气儿就够了。50人团那得5家战队的人集结才行。 这会儿哪还有闲着那么多战队？别看有些人是在群里不时聊几句，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所事事。打个副本而已，对堂堂职业选手是多难的事儿吗？ 一边副本一边聊个QQ，也不过是释放一下多余的精力罢了。哎，50人团本啊，接受预先报名，有没有？有没有？叶修也是猜到这会儿没有闲人。 于是又给大家留个余地出来，但是依然没什么人响应。叶修一看也无奈了，返回游戏那边一看，微草战队的人这时还没离开呢。哎， 没人组了， 叶修游戏里说道。你还真想开50人团？王杰西说。叶修在那群里嚷嚷，不止他一个看到了，微草战队的选手混内群的选手不少。 能开就开呗，但看起来是开不起来了。 从工会里找人应付眼下这样的难度还是有些困难。嗯，叶修认同。团队副本本就人数越多越难，更何况现在还是越着5级在刷，普通玩家的水平和职业选手相比可是天壤之别。哪怕眼下能有大神级的指挥。 但普通玩家怕是也跟不上这种节奏，待他们在眼下就来挑战团队副本，明显不太现实。看来没有首杀记录的副本，你们是没兴趣刷的。嗯，叶修点头。不过事实上，首杀记录他也不在乎，他真正在乎的还是拿到首杀记录后的奖励。 新版本的更新对于星星这样一穷二白的战队来说，其实可以说是一次机会。职业战队乃至职业豪门虽然在材料积极上比星星战队拥有多得多的优势，但是升级银武不是短时间里就能完成的事。但是这新5级里新出的大量材料，收集研究就需要一段时间。 而在这期间，星星如果能获得大量75级成武的话，那从装备上可就大大缩短了和职业级战队之间的差距。职业战队在这期间或者继续使用70级的银装，或者也用起了一些很不错的75级成装，但从基本属性上来说，大家都已经站在了一样的水平线。70级的银装或有优势。 无非也就是更加切合角色的附加属性方面，这比起星星他们现在用70级成装去拼，差距已经缩小极多了。所以叶修期望可以尽可能多的得到些75级成装，因为星星不像各职业战队，在神之领域都有一定势力的工会，哪怕是那些中下游工会，所以成装的爆率即便很低。 但在职业战队这样的工会势力以及粉丝基础上，还是可以远比星星效率的方式获取的。星星方面呢，自家的星星工会刚刚起步， 武臣带来的无极工会本就是出局两年多的俱乐部工会，又因为投靠星星而经历了一场阵痛，现在已是半死不活的恢复状态，实力也很薄弱。如此条件让叶修不得不很小家子气地在意着首杀记录给予的那些奖励，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资格像其他职业战队那样大气。现在经过这一番努力，星星凭借首杀记录获取的收益不可谓不多，放眼整个荣耀，他们现在绝对是75级成装最多的实力。但是这距离将一支队伍彻底武装起来毕竟还有差距，而眼下眼看通过首杀记录这一稳妥的方式获取成装的方式已经不存在了，叶修心下也觉得颇为遗憾。王杰西作为一队之长，思想问题的角度和叶修基本处于一个层面，结合星系目前的处境倒是不难猜出叶修的心态。此时笑了笑道，哼，要不要来切磋一下，带点赌注什么的。 呵呵呵， 叶修干笑三声，君莫笑转过身朝着星星这边诸位成员， 哎，解散睡觉。怎么不敢啊？ 微草战队的选手袁百清别看是个牧师操作者，性子却是相当热血，大声挑衅着。 哼，没有不敢啊，我只是觉得对付你们我一个人就够了，完全没必要麻烦大家嘛。 有道理，王杰西笑着说。说完王不留行也转了身面对微草的大家， 解散，我一个人留下就行。 微草众人笑。完了袁百清补充， 我们不打但也不散，我们留下来围观一下总可以吧。哎，袁百清，你很嚣张啊，我忍你很久了，你敢和我单挑吗？ 叶修点名了。 我靠，找治疗职业单挑，这种事儿你也做得出来啊？ 袁百清叫道。 我允许你随便选个职业，一边凉快去吧你。 袁百清说。作为职业选手，当然各种职业多少也会玩点，没准比普通玩家玩的还要好，但是面对同是职业选手的对手，换个不是自己专精的职业去打，那纯属找死。 为了公平，我也可以不用我最擅长的散人，随便用个其他职业，像是战斗法师什么的，这样你没话说了吧？ 你妹！ 袁百清除了脏话确实无话可说了。 哼，不敢就算了。 袁百清泪流满面，这让他如何说呀？说敢那不是自寻死路，说不敢，妈的，这事儿到底和敢不敢有什么关系啊？话题是怎么扭曲成这样的？ 不和我切磋一下吗？ 到底还是大神从容，王杰西轻描淡写的就把话题扯回去了。 和你打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没意思，还是睡觉去吧。 喂，你是不敢吗？ 袁百清又跳出来叫了，结果就是一阵 尼玛秒退啊。 微草的刘小别呆呆地说着，就在叶修说完那句话后，君莫笑立即就消失了，果断下线，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星星战队的其他人都还在那儿没来及散呢。 睡觉。 叶修伸着懒腰从座位站起，顺势活动了一下筋骨。星星诸人望着他都有一种无法直视的感觉。最后竟然是莫凡，这个说话最少的人望着叶修一脸鄙夷的道， 卑鄙无耻。 叶修扫了他一眼也说了四个字， 划水自重啊。 莫凡那脸顿时无情无情的，他真想反驳，奈何事实是他必须要尊重的，团队副本里他的输出确实是水得一塌糊涂。 哎，多早点休息吧。 叶修朝众人招呼。 哎，就这样没有记录可刷了，好可惜啊。 陈果叹息着。 今天的收获已经不错了。 那确实。 陈果点头。这样的收获要不是有眼下这样一般人，陈果做梦都不会幻想。 曾几何时他只是荣耀玩家最最普通的一员，而现在呢，刷着最牛的记录，和最牛的职业选手拼着团，对于一个平凡的玩家来说，这样的经历恐怕要算是梦幻级的了吧。陈国则在座位上又是发了一会儿呆，直至唐柔要离开时唤了他一声： 还不去睡？哦，就去。 陈国连忙也起身： 小唐，我们的队伍很厉害哦。 陈国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唐柔愣了愣，随即笑道： 还会更厉害的。是的，一定会。 陈国笑着随即和唐柔一起回了房间，结果这一睡还没过多久就被电话吵醒。陈国翻开电话一看，竟然是电竞之家的记者常仙，当即接了起来： 小常啊，有什么事儿？ 哦，陈姐你好。 常仙娴熟地和陈国打着招呼。虽然在第二轮淘汰无极战队之后，星星战队就也再也没什么机会占据版面，但是常仙却还是不间断地和星星这边保持着联系。居住的这边虽然再没来过，但隔三差五的总会去星星网吧那边转转，和星星网吧上上下下的收银网管都混得挺熟，遇到陈果更是要多聊几句，话题也是天南地北，并不局限于公事，显然是以沟通感情建立关系为主。久而久之，陈果都摸清这小子的行事习惯了，来网吧转悠或是网上打招呼，那都不会有什么太正经的事儿。真有正事儿的时候，这家伙是肯定要先电话联系的。所以此时手机一响，一看是常仙，陈果就知道这不是嘘寒问暖来了。 哦，是这样的，陈姐，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记得吗？ 常仙问道。